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04面，504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倒数第三行，从经云：“临终不能观佛，但任能念佛名号，是写持名之法，实为至意也。临终意念，应得往生，是为至闻也。于念念中除81劫生死之罪，是为至顿也。无逆失恶之人，临终10年往生，待业凡夫，顿其不处，是为至圆也。”你要看这一段啊，佛在经中告诉我们，临终不能观佛。前面我们讲到啊，16观经、无量寿经是经中概论啊，对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做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认识净土，认识阿弥陀佛。至于观无量寿佛经，它偏重在方法啊，有了信念了，这佛怎么念法？所以世尊在经中提出16种方法，全都是念佛啊。念佛总的来说，这不外乎四大类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了，跟持名念佛啊，这四大类就都包括进来。16观里面有14种是观想，有1种啊观相。最后1种啊是持名，所以持名念佛了是16观里头最后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前面15种方法都用不上的时候，最后这种方法可以用上啊。临终最后这一念啊，往生的人断气最后的一念是最重要的啊！这一念如果把佛忘记掉了，那这一生就空过了啊，又去搞轮回去了啊！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最后一念。所以第18愿里面说，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这是关键时刻。这个时刻也是最痛苦的时刻啊，神识离开身体啊，离开身体。这个痛苦到什么样的程度？佛在经上有个比喻，譬如僧龟脱壳啊，活活的乌龟把它的壳拔下来 让我们想象那种痛苦，神识离开身体就像那样的。啊，所以这是最苦的一刻。通常在这样痛苦之下，什么方法都用不上了。为什么人道太痛苦了？甚至于平常所修的方法在这个时候都忘掉了，提不起来了。而这又是个关键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能遇到善知识，善知识能够劝他念佛，这一句话提醒，念佛容易，还能念佛名号，这一句名号就能帮助他往生，像前面讲的。如是至心令身不语。这个时候的心除了这句佛号之外他什么念头都没有，真正是清净心平等心。所以这一念往生到极乐世界，贫位高下呢全看缘分，缘分如果殊胜，非常可能到上辈往生。这就是善导大师跟我们说的，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这个话是真话了。念佛名号往生净土是行持名之法，是为至义。这个是容易到基础了。临命终时容易念。什么方法到这个时候提不起来，念佛心。这句名号可以提，可以能提得起来。因得往生是为智慧最稳当的方法。就是念佛。于念念中每一念消八十一劫生死之罪，消业障真快呀！但是你要记住，这个后面还有讲到，一念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是用什么心去念？至诚心。所以古大德说，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是理业心不乱啊，真诚到基础啊，这个心是佛心啊。事业心都做不到啊，这是理业心啊，是事业心，是理业心，是功夫成片。都在这个时候语言不同他有这样殊胜的成就所以智顿顿到基础了顿是顿超没有次第，从薄地凡夫就提升到地上菩萨这叫智德。 无逆施恶，这决定堕地狱的，而且是无间地狱啊，这极重之罪也。临终生念呢，即得往生，叫待业犯福，待极重罪业的犯福。你看，正其不出啊，他往生极乐世界，跟不处菩萨了平等啊，这是志愿圆满到基础啊。啊，这几句经文把持名念佛的功德说清了有这么多的好处啊，这是这个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找不到的啊，真正是圆顿到了基础啊，持名妙法，即至简易稳妥。又复罪极圆顿，是故设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共知。啊，净土宗这个修行方法，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又罪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啊！这个超一直超到等觉菩萨了，所以十方如来没有一个不赞叹啊！前面我们读过。释迦牟尼佛代表祝福啊，赞叹阿弥陀佛为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祝福赞叹千经万论共知啊，这个知就是知归也，无量无边的法门到最后通通归净土，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华严到幕后可以说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最后的成就都是往生华藏世界啊，毗卢遮那佛的宝土啊，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随着文殊普贤这两位菩萨。导归极乐啊，到极乐世界去向阿弥陀佛学习，这就是为什么十方如来同赞千经万论共知啊，很明显的例子摆在眼前了啊，幕后这一句念老劝导我们大家视之行人，这个世间修行人实实在在应该俗法 大心，赶快发心啊！啊，发什么样的心呢？发真信心，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再也不怀疑了。真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你发这个心，然后一向转念，就用持名的方法。啊，一个方向啊，一个目标。转念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底下这一段书，本经叫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为宗。啊，宗就是修行的宗旨。啊，这一部经修行有什么方法？啊，就是用一向转念，啊，用这个方法。那么因上二者不可分割，啊，前面所讲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两者不能分割，啊，它是一体。为什么呢？发菩提心是心，是愿。啊，真性切愿，一向专念是行，性愿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这三个字。欧益大师著《弥陀经要解》，啊，要解里面呢，就是以这三个字为核心。啊，你看它的三分。序分，它分的三段，心愿行。正宗分也是心愿行。后面流通分还是用心愿行。啊，欧耶大师要解。讲得好啊，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即使古佛再来替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如此赞叹，欧益大师什么人呢？啊，虽然没说出来，我们心里有数了。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啊，佛菩萨慈悲也，知道末法众生业障太重。啊，堕落不能说十之八九啊，几乎全部都是堕落啊。真正能够念佛往生的人非常稀少啊，所以世间才有这么多的灾难啊！念佛往生人要是多，这个世间不可能有灾难啊！为什么呢？前面讲过，念佛的人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福报的人啊！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富人居福地。”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住在这个地方怎么会遭难呢？ 啊，这个时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长在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前因后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地球这个社会普遍的把伦理道德因果疏忽了。啊，一昧的崇尚科学。啊，科学不能说它不好，但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也有弊病的，科学也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事情很多学习科学的人也知道，那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啊，《易经》就是科学，几千年前啊，中国有过科学的萌芽，但是古人不愿意向这个方向发展啊，把它消灭了啊！什么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了那就是科学如果没有伦理道德因果做基础，它的害多过于利啊，如果有很好的伦理道德因果做基础的话，科学对人类的利就多了，害就少了。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了怎么中国古人有智慧，有使命感，有慈悲心啊，不忍心让科技带来灾难啊，来消灭人类，所以不向这个方法发展。那么三个条件，心愿心，这是净宗修学的叫三资粮啊，资粮是比喻我们一个人出门旅行啊，必须要携带的，要带一点钱，这是资，还得带一点粮食啊，现在不需要带粮食啊，为什么呢？旅游的事业发展可以是相当圆满，出门啊，吃住行都没问题啊，只要带钱就够了。那在古时候不行，古时候甚至于你多少天找不到一个旅馆啊，要向人家借宿啊，吃饭自己带干粮啊，旅途啊确实很辛苦啊。佛经是古时候传到中国，很多的例子都是过去生活习惯啊，所以已经的大德、注经的大德啊，都用当时啊 生活这些条件，心远性啊，称之为三自量啊，缺一不可。弥陀要解运，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说得好，印光大师特别赞叹。那为什么呢？无量寿经讲的条件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个发法？这个问题重要啊！自古至今呢，多少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法很多啊，诸多的说法，以欧耶大师所说的简单扼要详明。啊，对于净宗，你真信啊，深信啊，又能发愿求生啊，发愿就是求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就是清净阿弥陀佛，发这个心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获此信愿呢，地位净土指南啊。啊，这是什么呢？方向目标非常正确。由此至此名号啊，乃为真心。你向着这个方向，向着这个目标啊，在一向转念，至此名号就是一向转念，这真心啊，条件具足了啊。下面是念老的注解，意思是说无上菩提心。那修净土者之指南针啊，啊，航海者，那指南针一定方向，大海四面都是水，水连天，天连水呀，啊，船在大海。你向哪一个方向去航行，能达到你的目的地，要靠指南针啊！没有指南针，你不能辨别方向啊！现在飞机在天空飞行，没有指南针也不能辨别方向。啊，我们用这个比喻，欲出生死苦海，只等极乐彼岸者，则乃菩提心以为导引呐。菩提心就好像指南针一样啊。我们现在要出生死苦海，就是六道轮回。啊，这是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我这一生真的想离开了。为什么？没有这个认知，你对这个世间放不下了。虽然想到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啊，必须把这个世间放下。什么时候放下？现前就放下 啊，不要等啊，我临命终时再放下，来不及了。啊，现前怎么个放下法呢？就像我们旅行一样，我们在旅途住宿的地方是旅馆啊，你把这个地方当作旅馆来看待，就放下了。我离开，明天上路，这个地方一样都不带不走，这旅馆的。啊，天天做如是观，念念做如是观，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没有牵挂，没有顾虑，你走得自在，走得轻松啊！啊，这种修学的方法非常重要。啊，那么自己有一定的方向，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方向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标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心想亲近阿弥陀佛，啊，想见阿弥陀佛，啊，只等极乐彼岸。则乃菩提心以为引导，故知发菩提心者，修净业者彼不可少也。啊，菩提心就是真心切愿，不能少。又此菩提心。啊，又由此菩提心而持名号，乃为真心。外有菩提心，持名号不能往生。啊，你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有分别执着，还没有彻底放下，名号念得再多，念得再好，都不能完成。啊，这下面说得好，是为苟无菩提心，虽持名号也非真心也。啊，这不是真正确净土。如弥陀要解云：若无心念。啊，他对于净土往生见佛，他不相信，他有怀疑。啊，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形的人不在少数啊。这什么原因呢？可以说都是有意无意受了科学教育的影响。啊，科学头一个条件就是拿证据来。我相信你，证据拿不出来，我就不相信。啊，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把证据拿了，阿弥陀佛在哪里？我们拿不出证据。啊，而科学的时候呢，是最这个重视怀疑。啊，怀疑才能发现真理。啊，那么圣教决定不能有疑， 有疑，你就得不到丝毫利益。那么今天佛法的衰，科学兴旺，佛法衰了，这肯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大家对他怀疑了，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也帮不上忙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吗？只有少数人。这少数人善根福德因缘，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的人，他能接受。善根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真正肯念佛发愿求生净土，这个人有福了。事出世间福报没有比这个 更大的。地位高不是福，拥有财富也不是福，前面说过了。纵然请你去做摩西首罗天王，三界之内地位最高了，没有比他更高的。统领娑婆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说他没福呢？死了还是要搞六道轮回，这就没福啊！念佛的人为什么说有福呢？死了之后升到极乐世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这真正有福啊，真有智慧呀！对于这个法门不怀疑是智慧呀，真肯干是真福报啊！天上人间福报那算什么福报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欧耶大师真的说得好，要是没有信没有愿，纵将名号持之，风吹不入，与他不识，这是比喻，如铜墙铁壁相似，也无得生之理，不能往生的。没信没愿，佛念的再多都没有。不能往生，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反之，反过来，虽发菩提心，但无求生净土之愿心。宁修他们，而非净土之机，也不得往生。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常常反省呢，自己是不是这一类的众生？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虽然是发了。对于佛法能信能解，但是对于求生净土没有这个愿望。这一类修行人多。我在年轻最初接触到佛法大概总有10年。真信呢，真发菩提心呢，很用心地学习大乘经教啊，就是对净土没有意思， 最初是排斥净土，啊，以后禅明法师、李老师啊，教我去读印光法师文钞。啊，李老师送了一部文钞给我看。我读了文钞之后，对净土不排斥了。啊，我也很欢喜，我也很赞叹，但是不愿意求生净土。啊，老师的善巧方便，我们现在感谢感恩的，但是那个时候不听话。认为净土太容易了。啊，这大概是释迦牟尼说度老太婆的方法。啊，不是对知识分子。啊，一直到我自己讲华严经。应该讲了十年。啊，我第一次讲华严经好像讲了17年，讲了一半了。啊，40华严讲一半，80也讲了一半。啊，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成就的？啊，我起了这么一个疑问，还没有讲到。啊，我把华严经后面啊一直翻下去，翻到40华严第39卷，看到了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我看到这段经文，汗毛直竖啊，非常惊讶。再仔细看善财童子53参，53参讲过一半了。啊，这次第二次细看的时候看出来。善财童子修净土，老师文殊师利菩萨发愿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师利菩萨得意门生的入世弟子，他能跟老师学不同的法门吗？这大概不可能啊！啊，一看果然没错。啊，文殊菩萨叫他出去参修，那是什么？他已经得根本智了。啊，那一般的说法呢？他已经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证得圆教初住果位了。啊，在文殊菩萨会上啊，他毕业了。文殊菩萨叫他去参学，介绍他一位善知识啊，让他去参访，吉祥云比丘啊，这是个出家人。吉祥云比丘是初住菩萨，初住能见到初住啊，吉祥云比丘专修念佛法门啊，他修波州三昧呀，波州三昧一期90天，90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所以也叫佛列三昧啊，他可以站住，可以走动，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但这是苦行啊。 没有很好的体力，决定做不到。啊，九十天是一期。啊，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他修的是净土，他是一向转念。啊，我们这才是知道了。第一个善知识，中国人讲的先入为主，印度也是这个风俗，先入为主。啊，再看到最后，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换一句话说，善财童子学的法门，彻实彻宗，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我们是恍然大悟啊！啊，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广学多闻。啊，任何一个法门，他都去看看，他都去学学，但是不修。看什么？我知道，我了解，我不修这个法门。所以每一参访后面有感恩，有礼谢。啊，礼词就是礼拜感恩，啊，感谢他。词是不修。啊，不修这个法门，这法门我知道。啊，那是求后得知啊，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要学他干什么？学他为了度众生，众生根性不起，不是用一个方法能普度。啊，你要戒人一切不同的根性，你就要懂得一切不同的法门，是这个意思。啊，那什么？为他而学的，啊，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呢，就是一向转念，所以五十三参是一向转念。啊，彻实彻宗，他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想亲近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我这个时候就念头完全转过来了。啊，对净土真的认识了，明白了。啊，这才专修啊。啊，专修那个时候华严经讲一半，我后头不想讲。啊，我专讲无量寿经。啊，因为梅光系老居士在无量寿经前面有很长一段序文，这个序文我念了好几遍，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啊，告诉我们净宗跟华严的关系。古大德说的，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就是小华严，啊，经文分量广略不同，内容完全没有两样。啊，那既然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一样的，我讲无量寿经就可以了，不再讲华严了。所以华严经就终止了，讲了一半就不讲了。啊，无量寿经一遍一遍的讲，讲了十遍。 啊，为什么又讲华严呢？啊，这个里头有原因。啊，三个大德齐全。啊，第一个是台南的开心法师。啊，法师已经往生了。啊，第二个就是黄念祖老居士。啊，这两位大德劝我讲华严经。啊，他们说我要不讲恐怕以后没人再讲。啊，最后的这一位就是韩馆长，往生前两天提出要求，啊，我答应他了。我们是希望他病赶快好，没想到他走了。啊，他希望我把《华严经》从头好好的讲一遍，留一套光碟。给后人做参考。啊，这是他的一个愿望。所以他走了以后，我接受新加坡李牧原居士的邀请，啊，到今天新加坡讲经，偶然谈到这桩事情。啊，李牧原居士很受感动，代表这三位大德了齐秦讲华严，啊，华严经的缘分，这是第二次讲这个经的缘分。啊，于是就在新加坡居士林开讲。啊，也讲了十几年了，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所以到现在我才真正了解，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每一天没有中断。啊，一天讲起来几个小时呢？至少8个小时。佛陀在世，后人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多灾多难，没有福报，没有道场。我如果有一个固定的道场，啊，一天4个小时。可以说是非常正常。啊，我也不吃力，也不会辛苦。啊，很多大经呢都可以重复再讲一遍。啊，因为没有道场，就是接受啊各个地区的邀请，哪里请就到哪里去。啊，旅行耽误很多时间。啊，在外国弘法耽误的时间更长。啊，因为外国人工作很繁忙，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星期六，啊，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啊，可以听见，那就很了不起了。啊，星期五晚上2个钟点，星期六早晨2-3个钟点，下午2-3个钟点，晚上2-3个钟点，星期天只能有上午，下午他们要准备明天上班。 啊，这是外国一般状况。啊，我们也没有食人魔，也没有这些生病。啊，所以读经念佛的时间比较多。啊，将近的时间呢，相对就减少了。啊，一直到晚年时候，我们才有这些高科技的设备。啊，我们用网络，差不多有20年。啊，用卫星电视9年。啊，这个影响很大了。这一段事情早年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这个工具是个好工具。啊，如果有机会去用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工具。啊，所以用这种工具，讲经的效果扩大了，听众多了，啊，遍及全球。啊，很多学佛的同学听经，他们对我很熟悉，我不认识他，没见过面。啊，也有部分，当然是少数。啊，从远道来看我。啊，这是听众当中的少数，有这种机缘可以在国外旅行，啊，知道我在哪个地方。啊，我们短时间的聚会，工具好啊！啊，可惜主持传播事业的人疏忽了。啊，所传播的内容是负面的，造成社会的严重染污，啊，带给社会是负面的影响，啊，这些都是事实啊。啊，宗教都是好的，没有认真将宗教教育、宗教的精神、啊，宗教良好的教学发扬光大，啊，也许是没人提醒。我要是当年不识方老师的提醒，我没想到这个事情，啊，也不敢想象，因为这个费用太大了，啊，没有人支持，科学越进步，也进步到现在。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啊，成本呢大幅度降低了。现在要建一个电视台很容易啊，花费不多。啊，在20年前那是非常非常艰难。 那么修敬意，用这种方式来传播，联合全球啊，认识净土，欢喜净土，真正想求生极乐世界的同学们，能够长时间在一起分享这种语言啊，殊胜得来不易啊，我们应当要珍惜。啊，念老这部注解非常难得，我们读一这部注解等于读了有关净宗的经典论著190多种啊，啊，所以读了之后无形无意当中啊，对于佛门的祖师大德的开示教诲，我们在这个注解里面通通都读到了啊，帮助我们坚定信愿，鼓励我们一向转念，也非常难得。啊，我们知道了，不管自己是贤是愚，是上根或者是下根，啊，应当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不要再设立其他的啊，为什么呢？时间来不及了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们会成就，我们有信心成就，如果设立太多了，我们分心了啊，我们的时间也不够用啊，精力也分散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成就没把握了啊，只可以说对佛学常识丰富一点，自己很难成就。那这一点佛学常识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呢？说实在话，没有好处。啊，真的，祖师常常劝导我们，佛也劝导我们，先成就自己，自己成就了再去度众生，这是对的。自己没成就就度众生，浪费了自己的精神精力时间啊，障碍自己这一生往生这一桩事情，不能不认真的去思考啊。啊，所以没有求生净土的愿心啊，修学叫光学多闻，这也不能往生啊。是故经中啊，三辈往生俱言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三辈，上辈、中辈、下辈啊，上辈是上根立志。啊，下辈是一般的凡夫。经上劝我就这一句话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上根要专念，中根要专念，下下根更不必说了。除了一向专念，你修不成。该死，是为三辈往生必备之真言啊！你必须具备。底下一段是修诸功德啊，这个一向专念呢，就学习到此地啊。底下讲修诸功德啊，见弥陀第十九啊，十九愿闻名发心。第十九愿主要是讲发菩提心。愿曰：闻我名号发菩提心，奉行六波罗蜜。这个奉行六波罗蜜呀，就是修诸功德。又汉仪无仪同之。曰：其最上第一辈者，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者，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至今，至今欲余生无量清净佛国，当念至心不断绝者。下面是念老的话：纵上二经，则知修诸功德了，正直奉行六度。这段的经文是说，其最上第一辈是上根上智，上品上身，就无为道。当作菩萨道，上上根人与性德了非常接近，无为，底下还有无所不为。如果只有有为，没有无所不为，就不能度众生。只有自利，不能利他了。所以接着说，当作菩萨道。当作菩萨道，就是无所不为。我度自己，还要度众生。这两句合起来，就是还原观四德里头的第一德，随缘妙用啊！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这是随缘啊。妙用呢？妙用就是无为道啊！大乘教里面是菩萨。坐而无足，无足而足，无足就是无为，妙用啊！而足呢，那就是无所不为，就是随缘，随缘妙用，大菩萨所修。凡夫是随缘随着变，这就不妙了。随缘不变。在很早年 我出来讲经，就把随缘不变说成四句。啊，经上讲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加了两句，随缘随变。不变不随缘啊！不变不随缘是阿罗汉，随缘随变是凡夫啊！不变随缘是佛，随缘不变是菩萨。我把它这样分开来说，啊，我们不能学凡夫，随缘随变。跟着外头境界去转啊，受境界的影响，跟着他的转，这就搞六道了啊，这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也不学阿罗汉，阿罗汉不变不随缘，你自己成就了，不度众生，众生难度，你不度他了啊，要学菩萨，要学佛。佛是不变随缘，那菩萨呢？是随缘当中学不变啊，这是功夫啊！啊，我随缘，不被缘所转，不被缘所影响，这菩萨啊，这当作菩萨道啊。随缘随什么缘呢？就奉行六波罗蜜，随顺布施，随顺持戒，随顺忍辱，在日常生活当中，这六种都要修啊！啊，到底哪个先后？没有次第啊！平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啊，工作待人接物，通通修啊，时时刻刻与菩萨六波罗蜜相应啊，对待人啊，满面笑容，欢欢喜喜的，这说是布施啊，布施欢喜啊。啊，这内才不是啊！啊，对人恭恭敬敬的，啊，深深一问讯，这持戒不是啊！啊，是持戒也是不是？所以一个动作里头，啊，一个言语里面，六波罗蜜通通在里头。啊，六波罗蜜怎么修法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那什么，在那行六波罗蜜啊，把六波罗蜜全做到了啊，这样才圆满成就菩萨道。底下是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这个沙门，出家人称沙门，在家人也是沙门。啊，沙门是什么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做沙门。啊，所以沙门是修行人统称，他真干的，不论在家出家。啊，可是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在印度不论在家出家，啊，不论是佛教其他的宗教，只要是真正修行人，都称沙门。 它是个普通名词。佛教传到中国呢，那就是中国出家人变成他们的专有称呼啊，但是有一些居士也称沙门。啊，那沙门真正修行人不应当窥视境界。这意思是什么？真正修行人不能不读经，不能不持戒，就这个意思。啊，无论在家出家，境界重要啊！啊，戒在哪里？戒在经里头。啊，任何一部经里面都有戒。啊，那我们这一部经可以说48品。每一品都有戒，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戒，啊，特别讲戒律，32、33、34、35、36、37，这几品全部讲戒律。无戒十善啊，业因果报，我们敬重。早晚课特别把这一段经文提出来啊，作为晚课必修的、必须读诵的经文啊，32到37品，啊，早课就念48愿第6品。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取出来，作为我们的早晚课诵，重要啊！啊，早课注重在心愿。晚课着重在忏悔啊，读这一段经文，天天对照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啊，这叫真修啊，叫真干啊。啊，至今愿于生无量清净佛国。啊，至是到极处啊。啊，今是成而不杂，就是说你只有一个愿，没有第二个愿。啊，我这一生当中至今愿，这个愿是什么呢？与生西方净土。啊，那怎么办呢？当念至心不断绝者。啊，我们应当念念佛了，念至心，至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至心。中峰禅师在37年法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这是智心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如果你真的是智心，念佛，你居住的地方就是净土。啊，净土代表什么呢？净土代表这个地方是佛地，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啊，佛人去佛地，佛地佛人去，这个地方原本有灾难，所以真正修行人住在这里，他就没灾难。啊，由此可知，我们真正修行度自己，同时也利益别人。啊，居住在周边环境里头，他们有灾难，就帮助别人了。啊，有个道场建立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福地。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很多在这里真正修道的啊，有智慧有福报啊，智心念呢还在不断绝啊，不断绝就是相继。大势至菩萨念佛的标准，净念相继啊，相继就是不断。纵上二经，则指修诸功德，正直奉行了度。啊，要知道六度之前它的基础是十善三归五戒啊，没有十善就没有根了。今天佛教修行的困难，那什么十善不能落实，根没有了啊！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也是深入去探索，为什么古时候无论在家出家，十善修得好？所以成就的人那么多，现在为什么十善做不到啊？我们追寻它的根源啊，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什么教育呢？家庭教育。中国五千年来这个民族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啊，也就是讲儿童的扎根教育啊，谁教啊？父母教啊。啊，在中国古里啊，妇女怀孕有怀孕之礼啊，怀孕的时候她应该怎么做法 端正心念啊，他要知道他起心动念影响胎儿，所以不可以有不好的念头。啊，一定要清净，要守礼。啊，像周文王，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啊，这历史上有记载，啊，他能够端正心性，目不识恶色，啊，眼睛看的不好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身口意都守住啊！啊，为什么？他影响胎儿啊，生下来这个小孩好教啊，十个月的功夫没有白费呀！啊，小孩非常善良，非常好教。啊，生下来之后，小孩会看会听，他已经在模仿了，在胎里面就模仿，啊，何况生下来？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啊，不是讲给小孩听的，这个要道理懂啊。《弟子规》是什么？父母在家庭里面做出来。给小孩看，哎，让小孩的时候，眼睛小眼睛刚睁开，他就看到了，看他的父母怎样对待他的父母，啊，是做父母的人在家里把《弟子规》做活了，啊，所以小孩从出生到三岁一千天，这叫扎根教育。他全看会了啊，什么道理他不懂，但是他学会了，自自然然他就都做到了啊。这是扎根教育，这是圣贤教育的根啊，是佛教育的根源啊。佛陀教育到中国能发扬光大，靠这个啊，中国传统教育跟佛法提供了最好的是养分啊，使它能在中国茁壮开花结果啊，能够在大城上这么多人的成就啊。佛法到中国两千年啊，我们估计啊，最保守的估计成就三千人以上，这三千人成佛了啊，像慧能大师这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无灯会员里面记载的1700人啊，还有锦都录里面记载的啊，还有教下的啊，净土宗念佛往生的啊，但往生的另当别论，太多了啊，密宗里面成就的啊，至少3000人以上成佛，这还得了啊！啊，中国这个大地，宝地呀，福地呀。这么多人成佛成菩萨啊，今天中国的动乱虽然100多年把传统文化疏忽了啊，可是过去祖宗积的德厚啊， 啊，所以中国有灾难，我们造作不善业嘛，感召当然有灾难，绝对不会灭亡。啊，在全世界还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中国相比的。啊，所以要记住，中国自古以来圣贤齐家，啊，所以得天独厚啊，不是没有原因呐、啊。我们这代儿孙不好啊，我们的祖宗好啊。啊，我们的不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丧失了传统教育。啊，上了外国人的当，啊，去学外国人，把中国传统丢掉了，叫大不孝啊！那大不孝要遭难，要受果报，啊，但是绝对不会灭亡。观经，中上品啊，中观经中上品上圣者，应居住戒行，读诵大乘即修行六念啊，六念下面都出来了。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回向法运，其实一节奉行六度也。啊，佛法是在讲，面面都顾到了啊！啊，六念是大乘法里面普遍共学的，那修学大乘呢，没有不修六念啊。前面是念三宝啊，念佛、念法、念僧啊。三宝是觉真境，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明白啊，他是讲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他不用佛法僧，他用觉真经啊。你看《坛经》里面，祖师传授三皈，他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用这个字样，他用这个字样，让我们就想象到，大概在他那个时代，佛法在这个世间就有很多人误会了，着相了。啊，皈依佛一定是泥塑木雕的，皈依法一定是经典，皈依僧是出家人。啊，这就错了。啊，这些什么？这些是三宝的表法。它代表什么？你要知道。啊，所有一切的佛像，代表性的；菩萨的塑像、阿罗汉的塑像，代表修的。全是代表自己，这个要知道啊！啊，佛表大觉，大彻大悟啊，法表正知正见，身表清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要懂这个意思， 你真的皈依了。看到佛像，就想到我要觉而不迷，真皈依了。啊，看到经卷，立刻就想到正而不邪。啊，经典上是正知正见。啊，看到出家人了，我们就要想起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净而不染是三宝，觉而不迷是佛宝，正而不邪是三宝，他搞清楚啊，一点迷信没有啊，啊，看到这个出家人，他吃不吃戒与我不相干呢。啊，他是好的出家人，不好说又没不相干。你看到这个像，马上就想到自己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真皈依了。啊，念三宝是念这个，千万别搞错了。啊，下面念戒，啊，摄善，三皈五戒十戒有没有做到？啊，念不做没用，要做。啊，诗，啊，诗代表什么？中国古人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一句话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就不应该对待别人。那我喜欢看到人欢喜啊，那我见人一定很欢喜，那这就是施啊，心施啊。啊，我愿意别人赞叹我，那我就先赞叹别人。我愿意帮助别人帮助我，我要先帮助别人。啊，所以布施要懂得爱别人，啊，爱天地万物，啊，布施爱心，布施关怀，啊，布施照顾，啊，布施帮助，啊，你能这样做人。无往而不利呀！啊，后面一个是念天，啊，这个天用现在的话说，大自然，啊，对待大自然有敬畏之心呐，尊重啊，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现在我们每一天早课都把它列上。啊，我们早课。啊，一定礼拜。树木花草、种林、山河大地。啊，设方插土。微尘世界啊，这山河大地啊，这是念天。天有光明的意思，有慈祥的意思啊，我们要懂，要明了啊，实际上来讲，无疑不是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德能，增长自己的智慧。啊，回向法愿这些功德。啊，天天不间断修学这些功德。 回向给极乐世界，发愿求生净土。啊，所以这个就是奉行六波罗蜜，啊，就是修诸功德。啊，这个是天天要做的，时时刻刻要做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一切恭敬。啊，对一切恭敬就是恭敬自己的心德。啊，因为一切法全是自性变现的，我们深深相信，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下面一句愿生极苦，这是第十八愿。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恶果。这个恶是阿弥陀佛自称。第十九愿，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恶果。第二十一愿，智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啊，第二十二愿，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恶果。你看，十八愿、十九愿，啊，二十一愿、二十二愿，啊，都讲到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个愿很重要，很重要啊！啊，要把自己的善根、善行啊，念念回向，求生净土这几段经文。是阿弥陀佛劝我们发愿往生，显示无尽的慈悲恩德，广大无际。佛对我们太了解了，我们沉沦在六道，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出不了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受尽了苦难啊。什么原因？迷惑颠倒啊，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还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自己想的是对的，自己做的是对的，殊不知全错了啊，错到底了。啊，什么时候你才能救啊？在这个时间读诵大乘，修行佛法，只是一个启蒙啊。真正觉悟在哪里？往生极乐世界，你真觉悟。 啊，因为没往生极乐世界之前，真的是半信半迷。啊，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事实。你没放下，你没有一心专注。啊，真搞透彻了，万缘放下了，没事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什么事都不关心了。啊，他就关心一样事情，老实念佛。啊，一天到晚他只照顾话头，佛号不断。那他就这么一桩事情，出这一桩事情没事。啊，这样专精念佛，需要多少时间？欲知时至往生的，决定不出三年，他成功了。我们在是净土圣贤录看到这个例子，在往生传里头看到这个例子，啊，在我们同学当中看到这个例子，啊，现前看到的。这不是假的，这个不能骗人啊。啊，对这个事情没有丝毫贪念。身体留在这个世间不为自己，自己没事了。啊，留在这个世，留在这世是帮助别人。给别人做样子。啊，所以你对于样样事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你一丝毫迷惑没有。迷是哪里？由自己就迷。啊，没有自己就清楚。啊，所以无论是大乘小乘，第一个条件就是破身见，不能执着身是我。啊，什么人能做到？身见破了，自私自利的念头一扫而光。啊，绝对不会有一念自私自利，不是我没有了吗？心量脱开了。什么是我？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是我。啊，在我们中国人有个谚语，大家都晓得。啊，母亲啊，宝贝他的小孩啊，特别是婴儿两三岁，把他看作心肝宝贝，那真的什么是一体的感触啊。那个母子连心呐，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了，啊，小孩有什么状况，母亲能感觉得到，一提，啊，长大慢慢长大忘掉了，这种感情就远了，淡薄了。啊，那诸佛菩萨对我们这个是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哎，就像母亲照顾婴儿，心肝宝贝啊！啊，我们芸芸众生呢，都是如来的心肝宝贝啊，可是我们自己不知，完全没有这个感触啊。 啊，还对他怀疑。啊，甚至于还对他批评，就是大不敬大不孝啊！啊，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建立的，啊，不是为他自己。啊，特别是为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为什么？迷得太深，业障太重。啊，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也能够一念就成佛，这个原因我们要肯定，不要怀疑。为什么造作恶业的众生他一念能成佛？为什么？他本来是佛啊。所以就看那个缘，善导大师讲的话讲得太好了，总在语言不同啊。他这个缘要特别殊胜的话，一下就成佛了啊！虽然造作无逆十恶极重的罪，他一念头一转，他就悟了，大彻大悟，这就成佛了啊！而且念佛法门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它是圆满，它是究竟啊！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遇到，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啊！所以在经上讲的啊，心圆，最后是决定。啊，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念到啊，就在这一篇里面啊，心比什么都重要，心一定要纯净纯善啊，绝不要让外面境界染污了我们的心啊，外面境界好，没有贪念；外面境界不好，没有怨恨。永远保持平常心，平常心是真心。受外面境界的感染，那是妄心，真心不会受感染的。啊，也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护真心。不要受到外面感染啊！那最好的方法就天天读诵大乘。那如果感觉到我这个心里被感染了，不自在了啊，心动了，那你就念佛，就读经。啊，你就会能够恢复正常。啊，正常是喜悦，是智慧，是德能。啊，当然就相好。为什么呢？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心健康身就健康，这一定的道理。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寺院里面都是讲到愿生其故啊，我们学到21愿 今天就学到这里。